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于丁密，蜂蜜人生。第十四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 第十三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 第十二位，赵让，Lullaby Dream。 Because you're my friend， 在那发呆，不要在意外。 第十一位，吉克隽逸，尽兴。第十位，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第九位，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 第八位，容祖儿，李斯丹妮， So Fresh。第七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六位，满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第五位，张学友，李杏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夜高阳阴过西阴过。 第四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 有啊有啊，睡过安静耳朵里。 第三位，逃跑计划，梦中的你。 哦，醒来又醉，哦 baby， 脸在我脸前流泪。 第二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本周冠军曲目，王菲，如愿。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0:03:33，欢迎大家在经过23个小时之后再次回到空中。你好，我是小东，又来到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这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榜的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带来的是北京方面中国榜的第十一名，张碧晨的 OST 新歌，这是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的主题曲，我们来听《两个人的冒险》。 我跟你去冒

进了一座城，做一场轰轰烈烈的梦，梦里再多的骤雨狂风，天亮后都拂晓潭中。一个人一片人海浮沉，打一场漫长的战争，遭遇过几番人心冰冷，孤独成为我的体温。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穿越荆棘丛生，你给我的铠甲让我学会坚韧，让我心底的柔软心存。我的勇气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走过黑夜幽深，你给我的天空日光清晨，再度为爱沸腾。世界全部都是因你而生，两个人住进了一座城，我从不畏惧推开命运的门，刻着彼此掌纹。 靠着墙，我想为谁大声歌唱，就好像听到你的呼吸一样。总有好多话想对你讲，期待你炙热的赞赏，有你在身旁也变得善良。大街上忙碌的人来来往往，就被摇摇晃晃，总觉得你仿佛在身旁，生活好似恰如的蜜糖，理想的芬芳不惜会发光。无论世界多彷徨，天是否晴朗，有你到避风港，又幻想生活最好的模样。今年借出冰霜，童话故事也有疯狂，勇敢逆流起航。你的城市也微凉，放下了倔强，有着雨有太阳，是你让这日子不再迷惘，将无畏自信用深夜希望。大街上忙碌的人来来往往，名利场玻璃就被摇摇晃晃，总觉得你身旁，生活好似恰如的蜜糖，理想的芬芳 息会发光，捉迷藏你的身影恰好张扬，叮当叮当听见看见遇见真实的乌托邦，沉闷的灰色的纠缠的却被你一扫而光，浓郁有歌声无从抵抗，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中歌榜方面的第十九名，是金莎为代言语音直播平台所演唱的主题曲《用声音拥抱你》。金莎甜美的声线在歌曲的映衬之下呢，呈现出了无比温暖而美好的状态，也期待会有更多用声音相互拥抱温暖的新生故事出现。接下来呢是中歌榜的第36名，是许光汉全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叫做《一派轻松》。 Hush Jerry C 和陈建奇几位音乐人的合力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几位音乐人所擅长的小确幸、小纠结、小美好、小忧伤的气质。在轻巧的一派轻松表象当中呢，内心的纠结的状态，爱情中的一派轻松往往是故作轻松吧。 先不说我的感受，配合的游戏我也算上手，不在意，我真的不为所动。再见，如果说太多，鳄鱼的眼泪都让人感动。多谢你，那么诚恳敷衍我，毕竟。 加班，我一派轻松，不愿示弱，让你发现我。 谢你敷衍我，多轻松。 是在怀，一直在等待被别人疼爱。习惯装个姿态，怕被人伤害，所以只剩失望。摩羯座很是可爱，只是不习惯坦白。 是中高榜方面第35名 Karen CC 林凯伦第二张专辑的首播亮相主打歌，叫做 Sorry Not Sorry。 去年五月呢，痛仰乐队在居家呆猫的音乐项目当中翻唱了音乐人曹阳创作的歌曲猫田，那这次重新编曲并且把它改名为叫忘了吧。歌曲黑白暗色调的这个封面这个歌曲和封面的这个搭配非常的恰到好处，那它呈现出了一种在寒冷的凛冽之感，而在音乐当中呢，却饱含了温暖、爱与希望的元素。这首歌呢，目前在中国榜上是排名第26位。我们来听痛仰乐队的这首《忘了吧》。

看过风雪的日落，大雪与冬花，最好的朋友去了哪里，可有联络，养活的像一把火，后来我做到没有，我怕你走得太远了，所以停止灯笼，这一点光你看见吗，那少年彻夜赶路递到你手中， 叫你下课了， 想起是哭着或笑着呢，无论崩坏什么我都在这，不管失去什么别输了，我看着来了要走了，我们登上时光之河，要记得我的梦，要记得别低头，要记得你曾如我这般鲜艳的自由， 不孤单，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酋长靖为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所演唱的成长主题曲《致未来的我》，这也是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前十名当中唯一一首马来西亚歌手的独唱歌。另外一首呢是第七名，是李欣妮和张学友所合唱的《日出时让街灯安睡》。那这首歌呢在我们昨天所揭晓的全球榜上是排名第五。

我们笑口，能带你更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今天天空只见你的天堂，容许给我带你心跳活得很健康。烦扰中抱着希望，比小妹的失望，又一天相让我们走乌托邦。回忆的你是最亲切，是最开朗，我再无妨。一阵笑，我顺利化作漫天的星座，遥远的再看。 香港方面 Mirror 的成员江涛的 Dear My Friends 献给他意外去世的好朋友钟峰的歌，在我们全球榜上遗憾离榜，而在马来西亚988精彩盛世排行榜上是以黑马的姿态上榜，取得了首周最好成绩第八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收录在郑秀文今年的新专辑叫做 Listen to Me 当中的这首《简》。这首歌呢是源自一首12年前的 Demo， 而歌曲呈现出来的呢也会是一种恍如时光如梭的感觉，一样的历久弥新。我们来听郑秀文的这首《简》。 若人类在未来梦里喝下泉水，体内酝酿的神奇冲洗不去，想化身飞蚁燕尾蝶，随心挑选，我会带着漂亮荧光底飞出去。在途上遇着谁共我约定同居，黑暗里热爱未怕世间风雨泪，想似他敢送上性命，无悔爱谁，到了最后自亦仍会笑着流泪。是否很可笑，责备人世爱未够多，小小的飞虫却能凭爱发亮发光，飞得不远吧，无候鸟一双翅膀，如情人栖身荒野，却犹如到了天涯。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灵魂无刻抱拥，祈祷半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过，若遇到灾难危险，愿留下再作为挫败，常人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先低我如谁死都不枉最光辉的刹那。 成就你快乐对吧，无人担保，常人可化成神。

王菲的《如愿》这首歌呢，自从在十一档作为《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推出，不仅感动了很多人，也引来了在短视频上非常多的翻唱。当然呢，王菲的歌从来就不缺翻唱的版本。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被翻唱的王菲。首先我们带来的是方大同在 Timeless 克拉斯克专辑当中翻唱王菲的这首《红豆》。 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世间的另一边，人 2002年初，孙燕姿推出了 START 自选集，是她对影响自己的歌手和歌曲的一次致敬翻唱。孙燕姿小的时候很少听华语流行歌，直到被王菲的歌吸引，而孙燕姿呢，买的第一张华语唱片就是王菲的。听过了孙燕姿翻唱王菲的《天空》之后呢，下面这首歌最早同样收录在《天空》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是周华健翻唱的版本，来听这首《棋子》。 不是你眼睛

1992年的王菲，Coming Home 这张专辑呢，根据中岛美雪的口红，那演唱了粤语版本的翻唱，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紧接着，在1993年，邝美云演唱了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由潘美辰、何厚华作词，并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而后呢，王菲呢也演唱过另外一个普通话版本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前几年呢，王菲在微博上的一句帅哥为李荣浩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在我是歌手的比赛当中呢，他以踢馆歌手的身份出现，翻唱了王菲的笑忘书。这一版翻唱呢，是翻唱的非常李荣浩标志性的小转音，又成了一首帅帅的歌。 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

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0，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继续来听翻唱王菲的歌。很多歌手凭借王菲的点赞而大热，上个时段我们说到王菲在微博上为李荣浩点赞，而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呢，王菲的一首《传奇》也让更多人喜欢上了李健。2008年呢，李健在《寂寞星空·剑歌》这张专辑当中翻唱了王菲的《矜持》。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魅力，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愿意为你。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 前些年呢参加综艺节目时被开玩笑说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人只写了一首好歌，就是我愿意。虽说呢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说明了这首歌在黄国伦的作品当中的地位。1996年呢，也就是王菲唱红了我愿意的两年之后呢，黄国伦自己也唱了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而说到另外一位对写给王菲的歌爱到要自己拿回来重新演唱的，自然就是小胖老师袁惟仁了。不仅要唱，而且还不止一遍。我们来听这首《炫目》。 绚烂的灯光，我

己，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王菲的歌的确是有高人气，而且流传甚广，特别是在90年代，一首翻唱王菲的歌就可以成为新人的代表作，并且迅速走红。1999年，周蕙发表了首张专辑《周蕙精选》，其中的主打歌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翻唱王菲的这首《约定》。 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 我终于不那么执着，接受分手是一厢预谋，就算是轻轻的微风，也在试探思念。窗外那悠悠春光，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忘记了思念的负担，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晴朗，站在这城市某一端，寂寞和爱像浮云聚又散，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忘记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995年呢，陈小霞作曲的这首歌两个版本呢几乎同时期发表，普通话版呢是黄莺莺的《晴雪》，那粤语版本呢是王菲的在《滴答》这张专辑当中的《暧昧》。2001年呢，侯湘婷的第三张专辑《爱之旅》当中翻唱了《暧昧》，请到姚谦重新填词，而歌名用的则是王菲的版本。好，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听了十多首翻唱王菲的歌，最后呢，我们要来听是来自于岑宁儿的《光之翼》，那原作的节奏情绪风格完全被打破了，几乎变成了一首全新的作品。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那我们的节目将会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再次回到空中，我们相约下周六再会喽。 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抛弃了不完美的肉身，跃出了现实的天窗，敞开透明翅膀，朝着月亮飞翔，搜寻最每一个现实的天堂。